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哼，别以为有海神大人的庇护，我就拿你没办法。敢拿我们十万年魂兽的魂环、魂骨，还奴役他的身体，等你接受完所有考验之后，我还是会找你算账的。 我想，你应该是误会了。 一边说着，他将小舞重新从如意百宝囊中释放出来，淡淡的红光一闪而过。虽然他不能使用自己的魂技，但却不影响小舞的灵魂出现。红光闪过，小舞本体眼中的茫然光芒消失，神采重现。魔魂大白鲨之王明显感觉到了小舞的变化，不禁愣了一下。 你还能活？ 你都没弄清楚情况就胡乱攻击。不错，他是拿了我的魂环魂骨，但却是我主动献祭的。你也是十万年魂兽，应该明白献祭是什么意思吧？ 你说什么？献祭？ 没错，就是献祭。后来因为我的本体在献祭后服用了特殊的药物才活了下来。切，亏你还是十万年魂兽的一员，竟然如此莽撞。如果不是我已经选择化身为人，定要与你一战。 这个，我难道摆了乌龙？真是的。 喂，你怎么不早说？ 你给我开口的机会了吗？ 是哦，好像是没让你解释。我冲动了。也对，你是海神大人选择的人，怎么会…… 说到这里，他明显看到唐三额头上的金色三叉戟烙印光芒一闪，吓得赶忙收声，拍着自己的胸口。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海神大人，我不是故意泄露的，我错了。 他不解释还好，这一解释无疑带给了唐三极为有用的信息。唐三的双眸也不禁随之亮了起来，心念电转，一些无法理解的事开始在脑海中系统地串联起来。看着唐三额头上的三叉戟烙印明显有光芒增强的趋势，魔魂大白鲨赶忙解释道： 是我错了，我向你们道歉。刚才我说的话你们就当没听见哦，一定要当没听见。死了死了，我怎么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。不过你们的第二考我是不会放松的，为了补偿你们，我可以告诉你们，我只会阻挡你们通过环形海，但不会真的攻击你们的。我在海里的实力比陆地上要强很多哦，你们自己努力吧，我走了。 等一下。 干什么？ 我有个疑问，你明明还是十万年魂兽的形态，可为什么能够化身为人类呢？ 这个很简单了，你没听说过美人鱼吗？我们鱼类的海魂兽修炼到十万年之后，一旦到了陆地上，实力就会被削弱30%，但也会随之变成人类。当然有时间限制的，如果超过一个时辰不返回水中，身体会逐渐虚弱甚至死亡。在十万年魂兽中我们也算是特例了，我可没有去修炼人形的胆量，何况我还要守护海神岛呢。我走了。哦对了，我的名字可以告诉你们，我叫小白，以前海神大人都叫我小白白的。 魔魂大白鲨之王小白翻身窜起，嗖的一下没入环形海中，化为本体，眨眼之间在海水深处。 小白，小白白，嘿，白痴的白吧，这名字取得真是恰如其分。 戴沐白看着脸色不善依旧目光冰冷的小舞，咳嗽一声，拉着朱竹清向一旁走去。奥斯卡和胖子也立刻反应过来，奥斯卡拉上宁荣荣，胖子从天而降和白晨想打个招呼。在唐三眼中，这群没有义气的家伙已经飞快地跑到一旁，只留下了唐三和小舞站在那里。此时的小舞看上去已经不是个美女，而是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的火山。唐三的精神力何等强大，他能清晰地感觉到小舞已经处于爆发的边缘。心中一动，学着先前魔魂大白鲨之王小白的语气： 是我错了， 我向你道歉。对不起，小五，你知道的，我。笑了，笑了就好办了。小五，我。 哎，别碰我。你还记得上次我对你说的话吗？ 小五，别这样。我这不是知道错了吗？不是我不想让你和我一同承受，只是当时那情况，我紧张啊，一紧张我就啊。 说到这里，连他自己都有些解释不下去了。事实摆在那里，唐三又一向不擅长什么甜言蜜语，只能一脸尴尬地看着小五。小五突然上前一步，一把抓起唐三的右臂送到自己嘴边，在他小臂上用力地咬了下去。唐三疼得直咧嘴，但又不敢出声，老老实实地让小五咬着，还要控制自己的魂力不自行反弹。就像唐三不知道该如何和小五解释一样，小五虽然生气，可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惩罚唐三。唐三是为了爱护他，才怎么也不肯让自己在危机时刻出现的，所以他只能借助这种方法来向唐三表示自己的不满了。当小五松开嘴时，唐三赶忙收起龇牙咧嘴的样子，没事人一样看着小五，一脸关切地问： 小五，你的牙没事吧？ 啊，笨蛋，坏死了，不理你了。 小五，等在海神岛的考验结束之后，无论如何也要先复活小五。76级，距离复活小五还差14级。 我回去了。 小五似乎捶打得累了，红光一闪，重新回到唐三体内去了。小五的本体自然也恢复了先前茫然的样子。唐三搂住小五的身体，暗暗松了口气，揉了揉自己胸前，看着怀中茫然的小五本体，心中一阵心疼。他宁可天天被小五咬，看着他生气的样子，也不愿意看到他现在眼中这种空洞和茫然。马红俊探头探脑地从后面伸出头来，唐三回身看过去，五怪和白沉香都已经凑了过来，一个个强忍着笑的样子，看上去十分的欠揍。 哎，哄好了？ 你们这群没义气的家伙。 小三，这也不能怪我们吧，是吧？小五好不容易回归本体和你亲热亲热，我们也不好打扰你们呀。 小三，刚才那个小白痴说你是什么海神大人选定的人，是什么意思？你想过没有？ 真正的答案现在无法肯定，但从我这考核的名字，还有今天那个小白说过的话，我感觉我们的考核应该比原本要承受的考核更难了。至于那不知是否存在的海神为什么要这么做，我虽然猜不到，但应该不会有恶意。从刚才那金光保护我就能证明这一点。既然他没有恶意，而接受这些考验对我们的实力提升又有着巨大的帮助，我们现在就不需要想得太多，只要尽可能地提升自身的实力就足够了。等到离开这里的时候，我们的目标要定在80级，那时候我们再重返大陆也至少有自保的实力了，对上武魂殿的强者也就不怕了。 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？ 除了胖子继续努力修炼冲击70级以外，我们其他人要不断地下水，尝试在水中的战斗。海水的阻力本身就很大，又有着奇异的能量在其中，对我们也是一种压力。而且不断尝试突破魔魂大白鲨之王带领下的海魂兽阻挡，与他们进行实战，我们在大海中的战斗力就会不断提升。连小白自己都说了不会真正的攻击我们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你们不认为他就是我们最好的陪练吗？我们先不要去想如何过关，先在他的阻挡下练习水下战斗，这样相当于我们在承受着类似于领域般的能力时进行实战。 没错，如果海水中都能配合默契的话，那么在陆地上战斗时岂不是配合的速度就能更快，更加无懈可击了吗？ 三哥，要不我也和你们一起训练实战吧，反正这里也没有合适的魂兽成为我的第七魂环，我就算修炼到70级也无法突破。 谁说没有合适的魂兽就不能让你拥有第七魂环了？你现在什么都别管，就是努力的修炼，赶快突破瓶颈再说，到时候我自有办法 帮你获得第七魂环。 啊？ 马红俊愣了一下，不过他并没有再问下去，直接选择了相信唐三。其实不只是他，史莱克七怪的其他六人对唐三都有一种近乎盲目的信任。唐三从来都不会无地放矢，人品是绝对可以信赖的。 三哥，我们什么时候开始？ 这还用说吗？时间紧，任务急，有个十万年魂兽当陪练，这种好事可不容易找，自然是恢复一下魂力，马上开始。 众人相视一笑，不约而同地盘膝坐下，开始修炼。以恢复先前消耗的魂力，奥斯卡更是卖力地开始重新制作自己的复制镜像肠。唐三并没有将自己的内呼吸方法交给众人，因为这个方法和他的玄天功是有着不小区别的。他和大师学习多年，自然知道众人的魂力很难像他那样进行内呼吸。不过每一个人的武魂不同，他们也都有着不同的方法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